偶尔还是会想起你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让回忆轻轻地睡去。 那不管是越长大越孤单，还是充满勇气和励志的明天你好，牛奶咖啡呢一直都在歌唱着美好的生活，用真挚的感情呢告诉我们一个美好的青春故事。青春呢总是会短暂的，但是呢正是这些曾经的点滴回忆构成了未来的资本。那时间的洪流呢我们无法阻挡，不将美好的过程呢是仔细的珍藏，珍惜每一个可能成为遗憾的当下，那偶尔还是会想起你，和过去告别，拥抱自己的未来吧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，希望这一个小时呢带给你的是满满的快乐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徐威带过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我以为啊，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，也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都能够有一种被温柔被温暖包围着的感觉，好吗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，拜拜。 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，我的失落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，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，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，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，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，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专心陪在你左右弥补他一切的错，也许我太过天真，以为奇迹会发生。为我